此时蓝河就郁闷了。先替部下着想的郝会长，最后当然是把四人队的机会留给了别人，他自己混在了三人队里。这一路果然是险象环生，三个人坎坎坷坷一路杀过来，终于在第二个的 BOSS 的时候没招架住，发生失误后被 BOSS 把三人给灭了。这副本难度本就比野外练级要大得多，死人是很频繁的事情，偏偏这副本死亡也是一点优惠都没有，一样的处罚措施。这设定在最初的时候可是没少被玩家诟病，但现在荣耀已经十年了，老鸟们早已经完全习惯了这设定，懒得再向游戏设定吐槽了。副本内死亡的唯一一点便利，就是玩家复活后是传送到副本门口，不会送回主城复活点让人再重跑一次。此时三人聚守副本门口，一边可怜巴巴地互相安慰着，一边等待着濒危状态的解除。结果蓝河这时又收到叶修发来有消息， 挂了。 蓝河当时就是一愣，这一挂那边都能知道，难道眼前这两个兄弟中竟然也是对方的人？ 你怎么知道啊？等级榜啊。 蓝河又一怔，连忙又是翻等级榜一看，原来他这五天都没怎么练级，刚刚这一挂经验又是一个下滑，结果在榜单上被君莫笑和唐柔两个角色给超越了。 哦， 看完等级榜，蓝河应了一声。 我们这儿缺个人呢。 叶修就是重提。蓝河又是愣了愣后，忽然就对二人中的一个说： 你一会儿去跟着君莫笑的队伍，他们那边有位置。 啊？ 那人正。 西周，你就跟着灯花叶他们队去吧，没有牧师他们好像打得也挺辛苦的。 蓝河末了又对西周说着，他们三人队倒是带了个牧师提供安全保证，只是这样一来输出上自然又是更差劲儿。可是不带牧师，只凭技术来刷本，他们这些人又不是叶修唐柔之流，确实不太有信心，所以三人确实是一个比较尴尬难办的组合。 那你呢？ 两人都是异口同声地问。 我都五天没练级了，缺今天一下也没啥，我去罪恶之城那边刷本了。 蓝河和二人说着，末了又是和叶修联系了一下，把他们工会的那一人给介绍了过去。 哦，那你呢？ 叶修问。 我去别处转转。 蓝河挺轻松。 你就是没队喽，那你不是没事干了，正好去上角色号带带人啊。 叶修又出主意。 滚，我很忙。 蓝河燃了。 标 点大法被叶修给使用了。一夜再无什么话，副本都结束后大家都是在千波湖练级，却终于是恢复了平静。偶有相遇，几大工会的人还有点紧张，但看君莫笑确实收了材料，再无向他们动手的意思，有时离得近了还会打个招呼什么的，渐渐都是放下心来。只是这家伙打招呼打得也着实有点讨厌，看着名字也不叫，总是喊着什么死了两次的，死了三次的，死了四次的什么的。堂堂大神啊，数着他们这些小虾米今天死了多少次，也太不讲究了吧。众人心下都在不住地腹诽着。安然地度过了这一夜，几大工会玩家紧张了一天的心情终于也算是都平复了。到了天明，大家都准备下线的时候，众会长突然收到君莫笑发来的消息。 别忘了准备明天的材料哦。 什么？ 所有会长都是大吃一惊，风中凌乱， 风中咆哮，手颤抖得不知该发什么消息好了。但是很快所有人又齐齐收到一条， 开玩笑的，靠！ 有人甚至把这消息发世界上去了，不知道的不明所以，知道的当然知道这一声是送给谁的。众人下线，替补上场。叶修这边昨晚陈国跟着看热闹，折腾得比苏沐橙睡得还晚，此时天明却没有起床。倘如白天还要照常上班，没有再耽搁，也是下线休息。叶修却是独自又精神抖擞地练了一会儿，一直候到陈国起来，按照昨晚商量的角色转给陈国，让他接着去练了。 我说过的啊，我是不想玩了就不练了， 陈国强调着。 嗯，知道了，我这边的任务基本都没做，你可以任务练级， 叶修说。 好， 陈国点点头，随即正式开始了他的代练生涯。作为一个有意有意的姑娘，陈果会和叶修说那样的话，当然是清楚已经荣耀多年的他在游戏上多少已经有点没长性，什么都玩过，什么都经历过，所以一游戏起来很容易就突然疲惫厌倦。除了一些特殊活动或特别事情的时候，已经很少能有耐心的像叶修、唐柔他们这样循规蹈矩的练一天级。陈果觉得自己可能练上两三个小时，可能就不会玩了。事实证明，他也是挺了解自己，无论是跑任务还是刷野怪练级，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新鲜感。果然是很快就觉得无聊，能让他多支撑这么久的也多亏了千机伞这件新奇的自制武器。 把这次任务交了就行了， 陈果怀抱着这样的念头继续着，继续着，一直到叶修起来站到他身后，陈果犹自在奔波着一个任务，心中不知是累积多少次的想着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弄完可以了。 不错嘛，练得很快，不愧是个老手。 叶修说着，结果戴着耳机认真打怪的陈果居然没听到。 老板，该下班了。 叶修只好离他耳朵近些大吼。 啊！ 陈果被惊得也是跳了一下，一回头看到叶修在身后，一脸诧异。再一看时间，居然已经是下午三点。 你不是说你玩累了就不玩了吗？这么精神啊！ 叶修看经验条的增长，就知道陈国这是基本没休息，否则没可能有这种程度的提升。 啊，是啊。 还没累吗？没累，你继续。 给你了。 陈国起身。离开时自己都有些茫然，不知不觉居然玩了这么久。自己早该觉得有些无聊的呀，是什么支撑着自己一直练到了现在？陈果离开走了一圈，最后却又是转了回去，看叶修在做什么。一看，叶修也只是继续他没打完的怪，他没做完的任务而已，平淡无奇，没什么可说。就这样，陈果还是站着傻看了很久。他发现自己现在是练吧无聊，不练吧更无聊。他对荣耀这游戏的寄托好像已经一下子放在了第十区，放在了第十区的星星公会，放在了据说会是未来战队重要角色的君莫笑身上。 散人呢？ 陈果挠了挠头。这个君莫笑如果真的出现在了职业联赛里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？和王不留行、和大漠孤烟、和夜雨生凡，甚至一叶知秋这些赫赫有名的角色对阵，那会打成什么样？ 诶，这个任务你做完了？ 陈果正出神， 叶修这忽然说了句。 啊？ 陈国凑上来看了下叶修说的是什么任务，随即点头确认。 是啊，做完了。 哦。 叶修也没说什么，接着忙碌。于是陈国索性拉了椅子坐在一边，像个军师似的在那儿出谋划策，指手画脚。虽然他很清楚他这完完全全是在班门弄斧，却依然是兴致勃勃。尤其是叶修完全照他所说的去做的时候，那真是满满的成就感。到了晚饭后，网吧里又是另样的一番热闹，而且是比平时还要热闹许多。因为今天又是职业联赛的比赛日，星星网吧会在这一天像放电影一样来放加时战队的比赛，这已经成了星星网吧的一大特色。每到这一天，网吧都会聚到平时更多的客人，占机器的那得收费，其他占过道什么的，只要别碍着别人视线，那也没人去理。今天晚饭过后，陈国照样是指挥着网管开始张罗布置这些。比赛临近前，线路都已经接好，直接进入电视转播的画面。主持人和解说嘉宾都已经聊上了，只是一听内容，大家都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一些关注比赛转播情况的客人更是一看是电视画面就已经叫起来了。 老板娘，怎么搞的这是？ 声音此起彼伏。 什么怎么搞的？ 陈国叉腰站在他的投影幕旁边。 家事啊，今天电视转播的不是家事，快捷网络上的直播。 有人叫着。荣耀职业联盟共计20支队伍，每到比赛日两两捉对厮杀，10场比赛同时进行。电视方面频道有限，不可能说是10个台分别转播10场比赛，所以也就是相关的电子竞技频道挑热门的，或是有看点的，或是转播合约里规定的赛事来直播，这样才能争取到最为广泛的收视率。比如今天有微草对蓝雨这样的双强，又是死敌之战，家事和一个弱队的比赛，那显然只能是靠边站了。想看家事的比赛，那只能去上网站。网络上倒是会有10场比赛的同期转播，喜欢哪场点哪场就是。星星网吧这边，陈国一向是追着家事的比赛转播，所以培养起来的这些忠实观众全都是家事的死粉。只要有家事的比赛，他们才不爱看什么微草、什么蓝雨这样的什么王者之争。此时网吧投影接的赫然是电视频道，而自然是微草对蓝雨，却不是大家想要看的比赛，当然要赶紧提醒老板娘一下了。 家事今天打明清，哪有什么好看的，经典不容错过，今天当然是看微草对蓝雨了。 陈国大声说着，一堆子观众全都诧异了。这种专程而来的无疑都是熟客，谁不知道星星的这个漂亮老板娘本来就是家事的一大忠粉，而且据说年纪不小，又是女人一个，对着苏慕城还老犯花痴，私下大家没少当话题议论。结果就是这样一个大忠粉，今天居然说出家事的比赛有什么好看的，这该是撞了什么邪吧。众人诧异了一下后，终于是有人喊了出来。 老板娘，不要开玩笑了，赶紧把比赛转过去，都快要开始了。 是啊是啊， 叫声一片，很多果断认为陈国只是开玩笑，不可能不看家事的比赛。 谁开玩笑了？今天在这放的就是微草和蓝雨。 陈国毋庸置疑的口气终于让人觉得这不是在开玩笑的。 家事家事，我们要看家事。 结果不少观众立刻开始起义， 叫着喊着吹口哨的扔东西的激烈的抗议着。结果陈果也是没见有半点退缩，索性是往投影幕前面一冲，跳上了一张板凳。 就是微草对蓝雨，想看家事的回家看去。 众粉丝对家事的忠诚度显然是要远远高于对这个小小网吧的寄托。一看这老板娘今天抽风般的，真是死也不肯转播家事的比赛，一时间也都怒了。不少人叫嚣着再也不来了之类的口号，胡来一下就闪了一大半。趁着闪人还有故意使坏的，拽俩鼠标，扯俩键盘，看准机会是各种搞破坏。有些陈国看在眼里，却也是无力阻止，也不说话，只是目送这些人离开。余下的一些人除了不看比赛的，还有一些是比较成熟的，不至于因此而生气生事。网吧不转，又想看家事的，自己在电脑上搜索家事的转播不就结了？投影幕上两大豪门的比赛已经开始，网吧里却是一片冷清，到处狼藉，鼠标键盘被扯到地上的，或者直接扯断的不计其数，显示器被敲碎的都有若干，主机器好在是封在电脑桌内，不然可能也难逃结束。网吧的网管们默默地收拾着，心想以老板娘的脾气，这一下可能要气崩溃了，都是不敢上去招呼。结果就见叶修从他原本游戏的位置上大大咧咧地走了过来，直接到了投影幕的跟前，扯了张椅子过来，舒舒服服坐下，嘴上说着， 说得很对嘛，家事今天这场有什么可看的，当然要看微草对蓝雨了，真是一点都不懂得欣赏。哎，那位美女让让，你挡着画面了。 站在凳上的陈果居然笑了出来，跳下来后扯着踩过的板凳过来，也不擦，就坐到叶修身边一起看了起来。叶修突然咳了一下。 怎么又要抽烟？ 陈果斜视。 不是，你不觉得咱俩坐这儿有些太近了？ 陈果抬头看了看他那超大尺寸的投影幕。 嗯，有点。 快离远点，万一一会儿给王杰西那个特写，我保证你会被他那两个眼睛的比例尺吓死的。 你这算不算是人身攻击呀？ 陈国这一边想笑，一边还要严肃地提醒叶修：“ 怎么会？我只是说出事实而已。不信你就坐这儿吧。” 叶修说着，自己已经搬了椅子往远坐了。陈国又是略略地犹豫了一下，被叶修这样一说，感觉心里也是毛毛的，连忙也是搬起板凳追过去，期间都没敢回头看一下投影幕，生怕此时就出现叶修所描述的惊骇画面。等两人重新坐好位置，单人赛第一场都已经接近尾声了。蓝雨选手漂亮的一套无懈可击的连击，将微草的选手击杀，取得了开门红。 好！ 陈国坐下时就见了这么一个结果，扯着嗓子在那儿叫。 你支持哪边呢？ 随便。 那你瞎叫什么呀？ 打得好看就叫咯。 陈国旁若无人。此时网吧中除去一片狼藉，留下的就是一派冷清。别说是比赛日了，就是平日里这个高峰时段也从来不会只有这么少的客人。狼藉的空旷中还在看着大投影的，其实也就他们两个人而已。